扬帆没有风向， 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？ 我可以划船不用桨， 我可以 扬帆没有风向， 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 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我远去， 我却不能不感伤。 划红尘夜的车，停在一个露天影院的转角，望见银幕一双含情主角，正演出你我昨日有影街上。为你踏遍欧洲美国，骗走千里万里，仍然绝对寂寞，让你做靠枕的肩膊，间中都有你散发出的幽香，曾寻遍你念想，茫然不觉，没附上分开的真相，在寂寞心中。原来常需要一种被爱，一种被爱的感觉。一个共你相识的咖啡店，望见如白天空有和光线，更显出了我现在满腹心酸，没有雨雪再见，偏走千里万里，仍然没法见面。但这年过永不完，我很需要你重现在我面前。曾寻遍你念想，茫然不觉，没附上分开的真相，在寂寞心中，原来常需要一种被爱，一种被爱的想分开的真相，在寂寞心中，

这一晚还是快餐，已加班第几晚，能得到却很有限，望置业极难，凝望着像密室四面墙，空白苍凉，难以对爱恋诸多幻想。谁在学习坚毅自强，来寻觅路向，没有路向，网上有万个知己拍掌，长日缺高登多，关于孤独的我，从荧幕看过丽人如此多，但空虚感偏更多，长日缺高登多，多少佳节网上播，从来未爱过，并未能开口，还是向左，仍是孤身一个。人生中有些机会，永远不会属于我。爱自由，仍是借口，是我胆量不够。如初恋，漫画店有售，便快乐无求。凝望着像密室四面墙，空白苍凉，难以对爱恋诸多幻想。谁在学习坚毅自强，为寻觅路向，没有路向，但网上有万个知己拍掌，这一决 看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工作更加